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为朋友们介绍的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7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的评选情况。今天还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一些非常优秀的外国当代的文学作品。今年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获奖作品呢，一共有四部，分别为德国作家博多·基尔西霍夫的《遇见》，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电厂之夜》，意大利作家达奇亚·马拉伊尼的《小女孩与幻梦者》。其中呢，这本《遇见》还荣获了第四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韬奋基金会共同举办的。那么根据主办方的介绍呢，这次获奖的四部作品风格迥异，有的代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的境遇，有的设计给欧洲带来巨大冲击的难民危机，有的写小人物对不公和欺凌的抗争，有的关注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与保护。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我们欢迎一下本届获奖法语小说《女大厨》的译者于中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啊，同样呢，我们要欢迎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语编辑黄林霞，你好。 你好，大家好。 其实关于这个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我非常有幸参与了八届啊。首先让黄林霞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评选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现在？ 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然后2001年出了第一本书，每个语种会有一本，然后我们一共有六个小组，就是每个小组都是由社科院的相关的外国文学研究学会，然后加上一些在北京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这样一个评委会。评委会一般有五个人组成，然后有一个就是组长，就负责召集大家，然后在一起先是看选书，通过我们编辑，然后拿到那个书的一些电子版或者是样书，然后再给大家分发，然后大家去看，看完了之后再从中间选出一本，就是我们再开一个分评委的会，然后再从中间选出一本就是最佳年度最佳的小说，然后再由我们出版社来把这本书引进过来，然后翻译出版，就是在一年之中就完成。 哇，真的是好不容易啊，很繁复的过程。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 张欣啊，就是你在刚刚看到这样一个评选的时候，当你拿到这些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的时候，说一下你的感受吧。 开始真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评选，就是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遴选这个世界的各国的，尤其是一些文学大国的书籍。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些作者被评为诺贝尔奖之前，咱们这个就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作品。 所以我们要先跟于老师说一下这个事儿，据说是被您翻译的前两部诺奖的获奖作品。 严格的说不是我翻译的，因为我作为翻译者的同时工作的就很多了。其中包括就是参与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法语组的这个工作。那么作为评委，实际上从一开始2000年开始我就参与，那么作为评委来发现每年出版的最好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两年我们就先后选了两位作家，这两位作家后来分别在不同的年份，一个是08年，一个是好像是15年嘛，14年，就是拿了诺贝尔文学，两个都是法语作家，一个叫莫迪亚诺，一个叫勒克莱斯雄。当然是我们先给他我们的奖，然后瑞典人给他诺贝尔奖，这也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也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吧，张欣？ 是， 就是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选到外国当代的优秀的作品，但同时过了一段时间，世界也认可他了，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评选是非常有分量的。于老师，说说您的组吧。今年先说起，今年的获奖作品叫做《女大厨》。 他评奖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出的书实际上是去年做的翻译，那么也就是前一年在法国出版的。那我们的范围很有限，就是 那一年出版的，第二年把它评上，把它翻译出来再出版。 嗯，所以我们评的全部都是新书。 对，新书。那么新书呢，实际上法国每年都有可能有几百本新的作品出来。那么我们所关注呢，一方面要参考法国的媒体、法国的专家、法国的学者他们的眼中的好作品。那么其中当然也是听取各方面的专家的意见，另外加上最重要的是自己去阅读。尽管这个视野有限，但是呢我们基于它的文学性、文学价值，还有等小说本身的那个高度反映社会的深度等等各种各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最重要还是看它的价值，文学的价值。那么今年出的那本《女蜡烛》实际上是两年前一个黑人女作家写的这么一部小说。 对，据说您翻译这本书把自己都吃胖了。 这个是一个笑话，就是说你翻译一个东西的话呢，你首先要了解小说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她是女蜡烛嘛，像关于美食方面，那么我们在中国可能吃中国的美食比较多，那么需要补课的话呢，就是说在西餐那方面的话可能也要去尝一尝。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 吃 因为这个口服啊、眼福啊都要享受了以后呢，有一种感受，对于作品内容里头的感觉会更实际一点，或者说更敏感一点。 对， 这是翻译工作的不能说是必修课嘛，就是说这个选修课。 刚才我们还聊天，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翻译一些和音乐相关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去听很多音乐作品。 对，所以就每翻一本书啊，都是让自己又多了一块视野，对吧？现在对于西餐应该是最起码比我们更熟悉一些了，因为这本书讲的这个女大厨呢，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非常有匠心的一个人，她很注意自己在厨艺方面的精进，还是个创意人才，里面好多菜还不是传统佳肴，对吧，于老师？ 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呢，他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是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想象。他笔下的那个世界就是通过他的脑子整理什么什么以后呢，对于他所经历的种种的生活上的因素，然后提到另外一个层面里去，也就是文字的层面，然后通过他的笔写下来。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可能也要随着他，跟着他的感觉去走。写的那个女大厨是一个对职业、对生活是一个什么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就随着他去做去。有的东西可能我们比较能够掌握，比如说他的文笔啊，他的叙述方式啊，但有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掌握，比如说他对于厨艺这方面的种种的想法、种种天才的考虑啊，还有种种创造性的那种思路啊，那我们就要去追随他。有的时候缺少一些实际的参照的时候，需要自己再去做补课的工作。 对，这样啊，我们有一段录音，是把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呢用读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大厨的想象好不好？ 好， 来听一听来自于我们第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其中的法语小说，来自于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的片段。 你们可知道，女大厨最好的菜谱、最赢得成功的，同时也是她心中最珍贵的，例如卡玛格牡蛎馅小酥饼、莲葛芦笋汤、雅文艺白兰地焦烧小牛胸腺肉，它都是在盛夏季节中构思和精制出来的。此时人们无法待在餐馆的厨房中而不大口喘气，无法不同时感到身上的每一个褶缝中都是一种油腻腻的汗水。在这一阶段，我们伪粘在他的周围，我们只是凭借习惯的能量完成着日常的习惯动作，却无法有丝毫的思想在引导。而女大厨则处在她力量、她才能的巅峰，在这入暑腾腾的几星期中，女大厨处在她本能的巅峰，同时也达到了她快乐的顶点。她的皮肤上并不流淌一种油腻腻的汗水，因为快乐吸收了一切，无法忍受的炎热感，稀薄而又沉闷的空气， 创造性的欢乐恩宠吸收了一切。他的皮肤闪耀着一种暗淡新鲜而又朴实的光亮。他并不显摆这些，但是我知道，那些夏日的夜晚，闷热把我驱离了我在梅里亚德克的单套间，让我走在餐馆的围墙前。我更喜欢在去无一人的黑黝黝的街道上溜达，而不是在我湿滋滋的床单上辗转反侧。我知道，对女大厨来说，这样的夜晚有一大部分是在试验中度过的，独自一人在厨房中，让自身的想象力付诸实践。我看到明亮的灯光从底层的三个窗户中透出，把一种生涩的白色微光照到人行道上。这时，我格外羡慕在那里干活的女大厨。在夜晚启迪灵感的孤独中，在夜晚无穷无尽的沉醉入迷的时刻中，他切，他煮，他测试，独自君临于夜晚密集的寂静中。我是多么羡慕他，不受爱情的束缚，做着自己最喜欢做的，没有任何人，也不用痛苦地想到会有什么人来打搅这一最偏爱的活动，纯粹简单的快乐。而这一极其幸福的创造，只是蜷缩于他自身之中，无论他的周围，他的身外，都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年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女大厨》当中的一段，听上去香气都要溢出来的感觉啊。 对 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让黄林霞啊，因为只有你来了啊，虽然是法语编辑，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获奖作品一共有几部？ 这次一共有4部获奖作品，是阿根廷的，叫《电厂之夜》，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叫《小女孩与幻梦者》，还有一个是德国的叫《遇见》。 对，那其中《遇见》呢，还荣获了第4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好，说回到我们这部《女大厨》啊，因为于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张欣，你在看完这个书之后，有什么想跟于老师交流的？ 关于女大厨这个人，包括关于这个作者，我觉得于老师可以详细的说一下，跟咱们听众介绍一下，女大厨她有什么样的经历，她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厨艺。 这个女大厨呢，在这个作品里头就被叫做女大厨，读者根本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到最后我们可能才能够知道。这儿卖一个关子啊，就是大家都叫她女大厨。那么她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大厨，出生于很贫穷的家庭，父母呢也没有什么文化，那为了在解决生活上的那种寄居的那种状态，然后很小年纪就跑出来做事情，在一个主人家里头当仆人，也是由于机遇巧合，就是原来的厨娘被有什么事情走开了，那就顶上去做第一道菜的时候，他就发挥自己想象当中的做了两道很让主人吃惊的两个菜，慢慢的他在主人家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定嘛。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呢，他后来又自己去到餐厅去开业，然后做大厨，然后在餐厅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就挖掘各种菜系里头的一些吸取其中的一些很好的因素，然后自己发明了私家菜，也就是说只有他做出来，那么有了一定的声誉，最后呢也是评上了米其林的几星啊，米其林。那么同时呢，在生活当中他又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谈恋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跟自己孩子的关系，他是一个单身母亲，就是说实际上把自己的所有的才华都投入到厨艺这项事业当中来，他不光是作为一个职业，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业，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泡在那个厨房里头琢磨，从早到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 最完美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那么这么一个形象是很符合这个玛丽 NGIA 一贯的写作的风格，也就是说写小人物，然后在小人物身上倾注的他的很多的情感，倾注的他自己替小人物做主的这么一些想法，还有很多灵感，包括厨艺方面的，包括文字方面的，包括艺术方面的灵感，都体现在那些小人物身上。 你看这个女大厨啊，她除了善于做菜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才能哈、啊。她是描写了一个人怎么在社会的底层在进行奋斗，她也没有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社会关系，好像也不是很懂那种人情世故， 特别不懂人情关系、哦。因为这本书呢，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男性的叙述者的视角来写出来。那个男性呢，实际上是女大厨的一个崇拜者， 嗯， 但是作为年龄啊、作为经历来说，他实际上是女大厨的一个徒弟， 嗯， 在他的眼中反映出来就是女大厨没有任何的娱乐啊。当然他的视角有限，那么我们只是通过他的视角来看这个女的，就是一辈子在研究研究，奋斗奋斗，工作工作，好像是为了出人头地，但实际上也不尽然，他就是投入到对于技艺的某种精益求精的那种很苛刻的行为当中。 对，他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男性这个徒弟他是跟女大厨的女儿结婚了，是吧？ 哦，这个最后等于是我们翻译到最后，或者说读到最后才能觉得，哦，原来也有这种关系。 嗯，但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女大厨的，对不对？ 当然他是他的追求者嘛，我们说了。 对，他就是他，哎呀，就他就很爱他，可是呢，因为毕竟比他小20岁。对吧？ 对，应该是20多岁。当然，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差次，然后在哪年到哪年，这个小说都是很淡化的，基本上不写。 他没有写爱情。 小说的重点还是这个男人眼睛当中的女大厨的这么一个形象。 哎，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啊，张欣？就是，因为从一个男人的视角，就是有点崇拜，或者说有点觉得很敬佩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同时又很喜欢这个女人。 对，那种爱慕都是从字里行间来体现出来的， 就能体现出这个作者也非常自信，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对不对？ 那是可能的。但是我作为翻译呢，有时候也不是琢磨的特别细。我们在翻译当中呢，想做到的就是如何把作品原来有的那种情调，这种文字的味道给体现出来。至于这个字里行间以外的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最好还是呢，就是不要过多的自己去阐释或者解释，应该保留下来让读者再去充分的体会，去再想象。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朋友们介绍的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到今年已经第16年了。今年呢有4部获奖作品，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重点推荐的是法国作家的一本书，也是这次的获奖作品，叫做《女大厨》。一会儿呢是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引你尝惊喜，做梦一下吃鲜甜。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7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评奖的情况。首先呢，给朋友们介绍一下4月13号这个结果呢是正式揭晓。今年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获奖作品呢一共有4部，分别为德国作家博多·基尔西霍夫的《遇见》，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电厂之夜》，意大利作家达奇亚·马拉伊尼的《小女孩与幻梦者》。其中呢，这本《遇见》还荣获了第4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韬奋基金会共同举办的。那么根据主办方的介绍呢，这次获奖的4部作品风格迥异，有的代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的境遇，有的涉及给欧洲带来巨大冲击的难民危机，有的写小人物对不公和欺凌的抗争，有的关注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与保护。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我们欢迎这一次获奖法语小说《女大厨》的译者于中先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法语编辑黄林霞，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好，那上半时段呢，我们介绍了这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女大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那问一下黄林霞，就是在遴选外国小说的时候，刚刚听于老师介绍，我们今年选出来的肯定是前一年的新书，有几百部。那我们怎么从里面读呢？不可能读几百部作品啊，对不对？ 这个就是提名呢，就是一般都是评委会的这些评委，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书单，每个人提供3部，就是他们认为的就是前一年比较好的书，然后我们再根据就是他们的有一些交集，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本好，或者就然后就把中间提到最多的几本书选出来，然后把他们，然后就去联系法国出版社，拿到样书或者电子版的样书，然后就给大家分发一下，然后给每个评委一些时间看，然后到第二年的那个年初的时候，我们就会开一个分评委会，然后就讨论近一年大家都觉得是就是那几本书里面哪一本是最好的，然后大家投票决定最后是哪一本书被评为最佳年度最佳小说，然后我们再去组织翻译，再去出版。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问一下啊，于老师啊，就是提名的这些书籍它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标准吗？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每年的法国文学出版季，它有一个季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九月份开学，差不多这个季节里头会有大量的书推出。那么每家出版社它可能会主要推出三五本，比如说加利玛、午夜啊，什么色艺出版社或者说 Stock 出版社，它都有这样的。那么在华工作的法国使馆，包括傅雷计划，它也会做一些介绍。那么有的时候确实是大家眼光不约而同的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那么我们的奖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它就是说要获得版权。那么有可能当年获得好比最好的作品，可能在法国已经获了龚古尔奖啊，或者法兰西学院大奖啊，或者费米娜奖啊，那么国内可能已经有出版社买了版权了，那我们可能就抢不过人家。但是呢我们会更实际的把眼光放在那些虽然不是啊，龚古尔奖，或者说在龚古尔奖里头也占有份额，或者说获得提名的，或者最后也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奖的这些作品，我们会关注，然后呢细细的去读，包括电子版，我们也是从头到尾都要读，凭感觉。那么同时也参照法国的书评跟法方的一些就是报刊媒体上的一些反应， 对， 那么实际上范围会缩小的多。然后呢当然经过最后的阅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每个评委都有每个评委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讨论时候也最后在最后一刻某人把某人再说服，然后赢得多数票就这样的情况。因为当时评女大厨的时候，我们还考虑另外一部作品，是关于男性的就是叫赛车手森纳的那个生活，然后我们就考虑了是今年是女性话题的作品还是男性的作品，是慢慢的文火烧煮做个美食呢，还是快速的就是进车然后达到某种疯狂的速度等等，都有所考虑。包括以前我们就是眼光也比较好，发现了这穆迪亚诺后来拿诺贝尔奖，发现了勒克莱吉奥后来拿诺贝尔奖，也是我们知道这些作家在法国他已经有了很强的地位，而他书的新书呢我们适当的注意也会偏多一点。那也不是说我们先看上了诺贝尔也同意，只是说这些作家在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我们对他的认可可能做得比较及时，所以也就产生了我们先给他讲瑞典人后来再给他讲这样的故事。 对，那于老师，对于那些不是特别了解法语作品的这些听众朋友，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法语的这些作品有没有一些比较共性的地方呢？ 法语作品的贡献实际上是他们的非共性，是他们的个性。每个作家都强调自己的特殊点。法国作家他很不喜欢听人夸奖啊，你写得很好，像巴尔扎克那样，你写得很好，像谁谁谁那样。他说他比较强调标新立异，就是说我写的就是我自己的。我不像谁谁谁，我不像他故意要否定这个这么一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呢，所以法国的文学向来就是以追求一种新的东西，当然新的东西是对旧的东西的继承，然后在一个发展，抛弃里头的一些别的因素，然后加上了某些新的因素，形成了新的小说。法国有新小说，有新批评，浪漫主义以后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以后有自然主义，那么诗歌里头有超现实主义，有之前的象征主义，几乎每一个文学新的流派在法国都有它的地位，尽管有的流派可能是英国人最开始，或者是俄国人最开始，但是很多流派新的思潮、新的写法是法国人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他的特点，也就是说共同点，我认为没什么太多的共同点。当然，做文学研究，适当的概括也是有的。 这让我们想到法国电影。其实，如果我们提到美国电影，我们就可能想到好莱坞大片，它是一种模式化很成功的模式化， 对，工业化，对吧？ 到了法国，那它就是个性很突出， 然 后总能带给我们一些 冲击的东西、嗯、 它也是一个新，比如说新浪潮等等吧，反正就是说他知道美国的大片的制作模式、 嗯、 他肯定不会这么去做去、 嗯、 然后把他的注意点或者把他的创造力放在另外一些因素上面，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东西吧，不光是电影、 嗯、 小说也是如此，其他艺术门类也有类似的情况。 嗯，那黄玲霞，你是一直是编辑法国作品是吧？ 对对对。 啊、嗯，你有些什么感受啊？ 嗯，我也是觉得，就是法国作家，就是他们都喜欢就是不要重复别人的路，就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是走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就是我做的那个年度最佳小说，我是从2004年开始做的， 嗯， 然后就是我们选的。每一本小说都还是就是都比较有特色，而且我们是纯文学，就很强调它的文学性，就是可能像我们里面有选过那个安妮埃克诺，对，他就是新小说的一个代表。其实他的那个书并不是，就是可能很多读者并不是很能接受，但是他确实是还是在法国是有他的地位的，就是他是新小说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回到咱们这一届获奖的这个女大厨、嗯、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哦，我就觉得就是像刚才朱红说的，这个女大厨她是体现了一种匠心、 嗯、 就是她其实生活非常的艰辛，她是但是她又很努力的在做，就是把她的那个事业做得更好更完美、 嗯、 就是非常刻苦的，然后又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 就很感人、 嗯、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啊，没有放弃对于人生的追求， 对对对 啊，很积极的一个女性的形象， 对, 对吧？ 嗯，而且我觉得喜欢美食的人应该看一看这本书。 对， 嗯，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其实爱吃哈，像那个《舌尖上中国》那么有名、嗯，被那么多人关注，然后看一看文学，尤其是西餐， 嗯。 他们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想象力？ 对，然后呢，回到这本书当中来，很有意思啊，写的是一个女大厨，但是一个男性视角，就比他大概小个20岁的一个徒弟写的， 嗯、 但作者呢是一个女性， 嗯、 啊。当然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啊，就是说女性用男性的视角来写。所以于老师，您是一个男性译者，对吧？您译了一个女作家的以男性视角写的女性的作品，绕进去了。然后您说一下您的感受吧。 这个感受应该是很复杂的。 对， 首先就是要有性别意识。 嗯嗯， 就说首先在翻译的时候要抛开自己的男译者。 嗯。 这么一个身份，这无所谓了。如果是一个女译者，她也会译得很好。 嗯， 而且我顺便提一句， 嗯， 就玛丽 NGIA 的作品在中国以前有过介绍，包括她获得龚古尔奖的作品、 嗯、 是《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嗯， 就是由我们某位女译者袁小一，上海的袁小一教授译的啊， 嗯、 她译得很好。在以前呢，还有女巫师， 我看到是99年的 三部作品、 哦， 算来一共有5-6部作品在中国获得翻译。 嗯， 大多数的译者都是女性。 嗯， 那么说到这个女大厨， 嗯， 这里头呢，就是我们作为译者， 嗯， 就实际上就是跟随着这个作品走， 嗯， 也就是说要对作品保持一种忠实， 嗯， 人家老说信达雅嘛，就是要保持一种信， 嗯。 相信他，跟随着他，随着他的思路走，在随着他的思路的同时，也要按照他的写作的方式去走。 嗯，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太会考虑性别问题了。 嗯， 当然要注意这里头谈到我、他或者你或者谁，他里头经常有一些人称的转换，在这个人称转换的时候、 嗯、 对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嗯、 是他的女儿还是女儿的女儿、嗯、这就需要我们琢磨，因为他的语言还是相对比较难、 嗯、 我认为比较难、 嗯、 它是一种长句子，有的时候呢一页或者两页可能就一个句号、 嗯、 大段大段的、 哦、 就是像普罗斯特我们知道最一似水年华这样的风格的。那么好在呢我以前也译过类似的长句子、 嗯， 比如说法国新小说，克洛德·西蒙， 嗯， 西蒙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作家，是新小说家。那么 他也是写长句子的，所以在词翻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促，就是说长句子我们还是能够把握的，怎么通过我们的方式让中国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个语句的通顺，又知道这是一个长句子，就是做了这些努力，就是实际上就是处理这种语法关系，或者说句子节奏，或者它的长度，或者它的转折的时候下的功夫更多一点，而对那个美食啊什么，倒反而就是没有用不到下太多的功夫，因为美食是共通的，这个香味儿，这个甜味儿，这个气味，这个色香味的东西，大家都是相通的。 对， 当然也不妨碍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了译者同时去读一些中国文学当中关于美食的，还有世界文学当中关于美食的一些作品，都去读一下。 它会有很多相通之处，是吧？ 比如说中国文学，美食家陆文富先生写的，就是讲苏州的美食、扬州的美食，就是讲那个江苏省的南部，无锡啊、扬州啊、苏州啊这些地方的美食，那感觉就很有那个乡土味儿。 因为它里面毕竟大部分写的是美食嘛，就让人看了以后有画面感很重要，这个描写啊，对吧？然后就是栩栩如生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是，就是这个作者哈，咱们回来说这本书《女大厨》，这个作者他自己的经历和这个女大厨有什么相关吗？我们一般就是说写一部文学作品，有时候它里面可能会有这个作者的影子。 这个应该说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作者是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呢，实际上她的生活主要在法国经过，但是父辈里头有黑人的血统，那么属于移民。实际上她的另外一些作品里，对于移民或者社会边缘的那些女性的人物的刻画，就是从社会内容或者社会层次来说，可能会更深刻一点，或者说更在意一点。那么在这部作品里头，我们也看到一个社会底层女子的艰辛的生活，但她更多的把笔墨落在这个女人挑战生活当中的困难，然后在事业上一步步向前走这一点上。那么这个作家，当然我们就是我作为一直也知道她很早就成名了，差不多20来岁就已经在法国就好几家， 对， 好多出版。 12、13岁就写了 写东西，那这个20来岁就已经很有名了，一直在在写作，而且呢就是获得奖呢也打破一些记录，比如说以前的记录说获得菲米娜奖的同时已经不可能一般的人不可能拿龚古尔奖，结果呢他同时又获了菲米娜奖，又获了龚古尔奖等等，就是一个才女、是一个才女， 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在写。 对，他的生活也是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据我所知他不生活在法国而生活在德国，因为他的家安在柏林，然后这次我们邀请他的出版社像黄玲霞他们也邀请他过来，也是由于孩子家里很拖累，时间上可能也不合适，就是没过来。 黄玲霞说一下跟他联络的情况哈。 对，就我们每年呢就选出来之后，我就会跟作家联系，就是希望他能够到中国来领这个奖。然后以前曾经就有一些作家来过，然后这次我跟玛丽恩迪亚耶联系的时候，他就说他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年纪特别小，他说就他在家里带孩子，他不能够离开欧洲，他说就是走不了那么远，他其实很感谢我们给他这个奖，但是他来不了。 哎呀，很可惜。可惜啊， 对， 其实往年的那个获奖我都主持过嘛，有很多的大作家都来到中国了， 对， 包括这一次的获得双重大奖的这位作者，也是通过视频说啊，实在是因为有一件事走不开，但是他一定会再来中国。你也会发现于老师哈，就是这些外国作家越来越重视中国的读者，重视中国的图书市场。 对， 那接下来是不是新一届的这个评选又要紧锣密鼓的开始了，于老师？ 那我们已经开了会了，就是去年的出版的这部作品基本上定下来了，就现在正在处于翻译当中，版权也拿到了，就是正在翻译当中。 那好，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只介绍了一本小说，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段来自于我们这次双料大奖的获得者德国作家波多·吉尔西霍夫的遇见当中的一段。 您在说什么，莱特？是累了吗？帕尔姆把手伸向书，其实是伸向莱特，抓住了莱特的手，只停留了一秒，就条件反射似的再次双手握住方向盘。莱特忍不住想冒犯帕尔姆，哪怕只是轻声地说：“咱俩都知道，莱奥尼，是您写了这本书，而我们也知道，或您也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感觉迟钝。旅行，是为了让我看、念或者听这本书。书结束的时候。”旅行就结束了。假如我没带上这本书，您会带上它。但您是对的，它比饼干对我重要，至少和香烟一样重要。我该念哪一部分？是从头开始吗？我也只能为我自己念。您了解他的内容。莱特想打开书，但帕尔姆一脚踩住刹车，向右猛打方向盘，把车开到紧急停车带，又一脚把刹车踩到底，车猛然停住了。莱特的额头撞到了遮阳板。帕尔姆熄了火，打开报警信号灯。一切也可以现在在这里结束。您觉得咱俩为什么坐在这辆车里？您和我因为一本书？您真的这么想？帕尔姆拿起烟和打火机，微微侧过身。咱俩坐在这儿是为了那些生活中失去了或根本没有存在过的人。莱特想反驳，但却无话可说，只能摆动双手，表示对帕尔姆的话的质疑。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于老师代表我们这些译者跟广大的读者说两句吧。 好，我们译者的工作呢，实际上是一个摆渡的工作，就是把外国文化文学当中的好的作品拿过来，让不懂外语的我们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也就是希望大家多读好书。 嗯，好的，谢谢于中谦先生，谢谢黄林霞，感谢我们的选题凑人张欣， 谢谢 啊！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呀？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在北广购物这个节目当中啊，为您介绍一个饭桌上常用的酒，那就是红酒。 对，你看哈，现在啊，大家家庭聚会比较多，朋友聚会比较多，一聚会的时候就带酒，饭店也能自己带了，从饭店那酒死贵死贵的，对吧？咱自己带着酒，但更多的朋友会带红酒，而带哪儿的红酒？要喝就喝点好的， 喝点好的， 法国的好， 法国的是这个红酒里边的明珠， 对吧？法国的好完之后，法国的哪儿的好啊？ 波尔多的呀， 波尔多呀，对吧？ 波尔多的， 我们今儿就带您喝法国的波尔多的，而且是他们法国人政府所规定的，红酒分四级当中的 AOC。也就是现在大家改名叫 AOP 这个级别。 哎呦，这可了不得，而且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 确实是有口福了。为什么这么说？ AOP 级别选用的是什么地儿的葡萄？波尔多法定产区的葡萄。 对， 另外用的是什么酿造技术？是传承百年以上的人家这个古法的酿造技术，贝松酒庄， 老酒庄。 另外一个人家是陈酿酒。这点我要说说，就是为什么说是陈酿酒好啊？我们日常饮用的这个葡萄酒啊，有的不经过陈酿，为什么？因为陈酿酒要经过这样一个橡木桶的陈酿，比如说有两年的，有三年的，它会通过橡木桶的这样一个特质去中和葡萄酒当中的单宁，给您带来的口感是有分层次的，您可以品尝到葡萄酒当中原有的这种葡萄香，另外一个还有比如说焦糖这种香气。多层次的葡萄酒的味道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味蕾上的享受。 对，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说这个经过陈酿，但是陈酿人的那个橡木桶也得要钱啊。 对啊， 它的成本就高了。 是的，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很难见到 品质足够高，法国原瓶原装 AOP 级别，而且是贝松酒庄陈酿10年的葡萄所的好酒。难得的是今天给大家是贝松酒庄通过我们北京电台进行推广，所以呢特别给大家相当于两瓶酒的价钱，399 是 两瓶的价钱，399今天拿走多少瓶？两只手数不过来。 我这么跟您说吧，刚才摆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桌子上啊，我 小山一样 惊讶了，不是两瓶，不是四瓶，不是六瓶，不是一箱，而是两箱12瓶。 而且在今天直播时段当中还特别赠送一个三升，相当于四瓶酒量三升的异形瓶，然后今天作为额外礼物再送给大家，相当于16瓶酒的酒的量，对吧？ 16瓶酒的酒的量，但是只需要399元，您今天就可以拿走。马上拿起您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平常过日子嘛，日常的这个红酒也是您需要的， 家里都得有。 而且呢，是比如说有朋友来呀，家庭聚会什么的，您自己都能用得着。 您说家庭聚会的时候，说朋友来了玩，或者我们去朋友家去看，拿一瓶法国原瓶原装的 LP 的酒，您倒是平时那个酒的超市去买，咱们那200-300一瓶，对吧？好一点的地儿，稍微好一点的地儿，超起来300-400。今天相当于1到2瓶酒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2瓶2箱。您自己说说，一瓶才多少钱？您照样拿出来都是一个品质。为什么在我们北京电台可以这样？通过我们北京电台宣传了贝松酒庄，但是让大家听众朋友，所有的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大哥大姐们啊啊，叔叔阿姨，您拿一实惠，12瓶酒，再给一三升的，这家里是大聚会的时候拿出来，那真是孩子得娶媳妇儿啊，生个孩子得个大孙子的时候，您拿出来庆祝一下，全家人一起来享用，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真正的好酒，而且地地道道的好品质，而且给大家好价格，399。 确实是399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我刚才说为什么说过日子呀，咱那个钱都是自己赚的，而且呢您说每个家都能买起200多块钱一瓶酒都没有问题，但是咱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就是干嘛不省啊？ 更何况今天399块钱，您能拿走的是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产的法国波尔多地区的 AOP 级别的贝松干红，而且在直播时段还送您3升的一款收藏的大红酒，只需要您拿起您的电话400-015-5151，给您送货到府，验货满意后再付款，400-015-5151。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滚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5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里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